好，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第45页。我们看论文。好，渔夫于此似如实智，有所缺故，不现前故，便有八种邪分别转，能生三世，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这个进藏门呢？这个是它的第三科，我们前面两科已经讲完了，这是第三科障过患。这个障呢，就是指所知障跟烦恼障，由这个二障呢引申的过患。那这个障过患又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初染因，就是解说这个杂染世间的因缘。渔夫于此似如实智，有所缺故。我们凡夫从无始以来呢，由于受到第七摩罗识，他执着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呢，所以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没有四寻思与四如实智的智慧。那因为没有这种智慧呢，所以说有所缺故，必须要见佛闻法呢，才开始熏习这种智慧。不现前故，这个不现前故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了因缘能够见佛闻法了，可是呢你听闻了佛法以后呢，你不去如理思维，闻法以后不如理思维，也不去法随法行，不去修行，那么四寻思与四如实智呢就不会现前。虽然听法，但是呢他也不会现前，那么这样呢就容易堕入不如理思维，这个就是不现前故。那么第二种解说呢，就是说在没有修习这个闻思修三种智慧，虽然阿赖耶识中呢有依附这种无漏的种子，有这个圣道的种子，但是呢这个圣道的种子呢也不能现行成为无分别智，所以呢说不现前故。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听闻了佛法以后呢，你要去如理思维，改变你的思想，然后呢要照着你的改变的思想呢去做，改变你的行为，要法随法行，要这样修行。只是听闻佛法而不照着去做，不去深入思维的话呢，那么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便有八种邪分别转，能生三世。如果不能做四寻思四如实智的如理思维，那么就会有什么呢？有自性分别、差别分别、种子分别，还有我分别、我所分别、爱分别、非爱分别，还有这个彼具相违分别。那么这八种不如理分别呢便会生起，那么因为是不如理分别呢，所以就称它为邪分别。那么这八种分别呢，前三分别呢能生分别系论所依所缘事，那我所分别呢能生我见我慢事，爱非爱具相违，后三分别呢能生贪嗔痴事。所以说它是八种邪分别能生三世，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这八种分别生起了六根，还有这个六世的心所法，这六根跟六世合起来呢是属于有情世间，那么呢也升起了六尘，就是气世间。所以这个八种分别呢就是杂染的因，那这个有情世间跟这个气世间呢是杂染的果。那么这个就是初染因这一科。再看论文。为由如是邪分别故，起诸杂染，起杂染故流转生死，于生死中长流转故，恒有无量随逐生死种种生老病死等苦流转不息。这个是障过患的第二科尘流转，说明有八种分别而有生死流转。为由如是邪分别故，起诸杂染。这个诸杂染呢，就是指烦恼杂染、业杂染还有生杂染这三杂染。 那么由于八种邪分别做增上缘为方便呢，就引申了根尘世的杂染的有情世间与有情所依住的气世间，还有呢我见我慢的烦恼，还有呢贪嗔痴的烦恼，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解过。起杂染故，流转生死。那么有了我见我慢贪嗔痴这些烦恼杂染呢，由烦恼杂染而造作业因，熏藏在阿赖耶识中呢，那就成为业杂染。那么这些业因成熟的时候呢，因缘和合便生起了生命果报体的苦果，这个是生杂染。那么如此的惑业苦三种杂染流转不断，便有了有情生死不绝的苦果。所以呢，起杂染故，流转生死。于生死中常流转故，恒有无量随逐生死种种生老病死等苦流转不息。于生死中常流转故，这个常呢是相续不断的意思。那么由三杂染呢而相续不断的在生死中轮回呢，那么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来认识真相，所以呢不能从无明中脱离，那么只能不断的呢有烦恼造业因才得生死苦果，这样子的常流转。恒有无量随逐生死种种生老病死等苦流转不息，那么在无止息的生死流转中呢，这个苦是不间断的，所以说是恒有。那么苦的数量是无止境的，所以说是无量。那么只要有生死流转，就会有生老病死，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种种苦呢都会随顺着生死而升起，不会停止的。所以论文说呢，随逐生死流转不息。好，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下面愚于诸法明示自性差别，是名愚夫。就是我们不能明白诸法离言自性还有假说自性的道理，便不会了解呢这个明示自性差别这个四寻思的道理，所以是愚夫，没有智慧。未得四种如实自故，于一切法起四寻思，若随缺一，不能引发明有所缺。这个四种如实智呢，我们讲过，它是通于凡位跟圣位。所以要得到这四种如实智呢，必须要先修习四种寻思。在一切法上面寻思观察这个明、示、自性差别的道理。那么经过四寻思逐渐的熏习呢，才能由四种寻思得到决定，得到决定的智慧。这个时候悟入四种如实智。而在做四种寻思的观察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明、示、自性差别四种都要随顺观察，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寻思，这样子才能引发四如实智。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寻思的话呢，就不能够引发决定的四如实智。那么这个是解说论文的四如实智有所缺的意思。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总是想要什么，想要简单，对吧，想要快。那这里跟你讲，若随缺一，不能引发。所以修行这件事情呢，不能要求要简单，也不能要求要快，要有耐心。啊，全部的道理，全部的细节都要了解，全部都要修，而且还要怎么样呢，要一遍又一遍重复的修习才能成功，这样才能成功。若不引发，不能通达了知，所知事相名不现前。若不引发，如果没有引发四如实智，不能通达了知所知事相，那么就不能够由凡位的四如实智，从这个语言文字上的假名呢了知这个名是自性差别的所知事相的道理， 也不能由圣位的四如是智通达离言自性与真实意性。所以这就是解说论文里头这个不现前的意思，所以说它名不现前。由此因缘故有邪分别转乃至广说流转不息。那这由此因缘呢，就是由于未能引发四如是智的因缘，故有邪分别转乃至广说流转不息。那没有四如是智，那么就会有什么八种邪分别转。那这八种邪分别转呢，就引申三种事，然后升起了什么诸杂人等等的生死苦果的流转不息。那么障过患呢，这一科就讲解完毕了。再看下面的论文。菩萨依此四如实智，能证了之八种分别，于宪法中证了之故，令当来世细论所设所依缘事不复生起。进藏门的第四科呢，是进胜利，也就是最后一科了，说明进除了所知障跟烦恼障以后呢，所得到的殊胜的毅力。它又分成了三科，现在讲的是第一科证大涅槃。这第一种殊胜的毅力呢，就是能够证得大圣的大波涅槃。菩萨依此四如实智，能证了之八种分别。这个菩萨呢，修四旬思与四如是智观呢，在这个观慧的照见下呢，就能够了知自性差别种子等等呢，这八种分别都只是什么，只是虚妄分别的细论而已。我们前面说过，四如是智是通于凡位跟圣位，那么这里论文说证了知呢，以这个圣位的解说来是比较好，因为凡位的四如是智它的力量是不够的。但是在凡位的四加行中呢，这个是第一法它呢双印能取星空跟所取净空，是属于上品的四如是智观升起。这个上品的观智呢，是相似于无漏智的，这个相似的无漏智呢，能够扶助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的种子而引生无漏的种子，那么这样呢，使无分别智呢由此而升起。所以呢，凡位的四如是智也是非常重要。于宪法中证了之故，令当来世细论所设所依缘事不复生起。那么由于不能如实了知八种分别，便升起了分别细论所依缘事，还有见我慢事，还有贪嗔痴事，因此呢生死流转。那么于宪法中证了之故，在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五蕴生命体中呢，我们修习四旬思四如是智，那么有了四如实智呢，便能够如实的了知这八种分别呢都是虚妄分别，是邪分别，所以能够呢证知八种分别的过失。那么能够证知了八种分别的过失以后呢，就不再升起八种虚妄分别，那么菩萨心中也就没有了分别细论。我们前面讲解法无我的时候，论文说说什么呢，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于意。那么这个就是没有细论的境界，就是这里讲的没有细论的境界。令当来世细论所设所依缘事不复生起。那么如果我们今生有这个虚妄分别的细论为因，就熏习了分别细论的种子，以及有情所依的根生所缘的气界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等到当来世因缘成熟了，就会升起有情的根生与气界，还有这个心事。而有情的根生气界呢，都是由分别细论所引生的，所以说是分别细论所设所依缘事。那么现在由于能够正确的了知虚妄分别的过失，所以心中就没有了细论，心中没有了细论呢，也就没有熏习当来世的杂染种子，没有当来世的杂染种子呢，当然也就没有当来世的分别细论所设的所依所缘事的升起了。那我们看下面这个毗荀记的注解。 为当来世所依缘事，乐着戏论熏习为因缘故而得生起，于宪法中有彼因性，由是说言戏论所摄。为当来世所依缘事，当来世就是指未来世了。这个所依事呢，就是有情的根深，所缘事呢，就是有情依住的气世间。乐着戏论熏习为因缘故而得生起。那么由于无始以来的熏习呢，不知道世间的实相，所以缘念我们的根深气界呢，生起了种种的虚妄分别戏论。我们又执着这些虚妄分别戏论呢，才是世间的实相，所以称为乐着戏论。那么从这些虚妄分别升起呢，熏习了阿赖耶识，成为种子。同时这个虚妄分别戏论在熏习的时候呢，也带动了根深气界熏习在阿赖耶识中呢，成为种子。等到当来世因缘和合呢，那么就会升起了有情的根深跟气界。所以说乐着戏论熏习为因缘故而得升起。于宪法中有彼因性，由是说言戏论所摄。宪法就是指现在世，那么现在世的虚妄分别戏论带动了根深气界熏习在阿赖耶识成为种子，所以说宪法中有彼因性。那么现在世的所依缘世的种子呢，现行熏习成当来世的种子，是由分别戏论所带动的，由此说言分别戏论所摄。所以说当来世的所依世跟所缘世是由分别戏论所摄，因为主要是由分别戏论它来带动他们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这个是毗荀记的解释。再看下面的论文。不生起故，于当来世从彼一缘所起分别亦不复生，如是分别及一缘是二俱灭故，当知一切戏论皆灭。菩萨如是戏论灭故，能证大乘大波涅槃。不生起故，就是这个当来世戏论所设的所依是跟所缘是不生起了，于当来世从彼一缘所起分别亦不复生。那么分别戏论是要依着什么呢？依着六根做具有依，这个是真上缘，还要依着这个所缘的事的气界呢，作为所缘缘才能升起。那么如果当来世的所依事跟所缘事不升起了，那么当然当来世的虚妄分别戏论呢也不能升起，因为没有了什么，没有了真上缘，也没有了所缘缘，所以不能升起了。如是分别及一缘事二俱灭故，当知一切戏论皆灭。这个分别就是指虚妄分别戏论。现在世呢，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虚妄分别的过失，就不再升起虚妄分别的戏论，那么也就不熏习当来世的根深气界还有虚妄分别心事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没有种子，当来世的虚妄分别戏论呢跟所依缘事呢，这两种都即灭了。所以说如此则一切戏论都即灭了。菩萨如是戏论灭故，能证大圣大波涅槃。那么菩萨修四旬思是如实智，破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将一切戏论都灭除了，那么这个就是大圣大波涅槃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我们看毗荀记的注释。此说当来转依之相，就是说这一段论文呢，是说菩萨修四旬思是如实智，成就了使阿赖耶识获得转依的相貌，说是当来转依之相。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一切杂染种子的依止处。那么菩萨修四旬思即是如实智，就引发了依附在阿赖耶识的无漏种子的现行。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开始转移，其实也可以讲说当我们从开始听闻佛法闻思修的时候呢，阿赖耶识就已经开始转移了，只是力量不够强。 那么当它引发了依附在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现行的时候呢，那么阿赖耶识的转移呢就比较明显。那随着这个修行的进步，将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呢逐渐的消除，而转得清净无漏的种子，慢慢的从下品转到中品，再从中品呢转到上品，清净种子呢就渐渐的增加，杂染的种子呢就渐渐的消减，最后这个杂染种子灭尽了，那么阿赖耶识呢也就灭了。这个时候无垢识现行，作为清净种子的一指处，这个叫做转一，就是阿赖耶识呢是染尽一，阿赖又是由杂染转成清净。另外呢，转一的一呢也可以解释为真如，真如呢是迷悟一，如果不了知真如的话呢，那么就是迷，那迷就生死流转，那如果如实的了知真如的话呢，就是悟，悟则涅槃还灭，转凡成圣。所以一切的有为无漏的出世间道的升起与相续而转呢，都要依止真如，所以这也可以称为转依。所知障尽名分别灭，那么不能了知诸法的真实相呢，是所知障，它由法知而生，由修行四寻思四如是智呢，就将所知障灭尽，就没有虚妄分别戏论了，所以称为分别灭。若一意尽，名一缘灭。这个一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是我们有漏的身心，我们的有漏的根生灭了那么我们自心呢所变现的气世间呢，当然也就灭了，那么所以说是一缘灭。那么有漏的根生气界呢，是由烦恼障所引生的。我们修四寻思是如是智呢，把所知障灭尽，当然烦恼障也就灭尽。烦恼障灭尽，所知障不见得灭尽；所知障灭尽，烦恼障一定灭尽。那么第二种呢，这个一也可以解释就是阿赖耶识，它是一切所知法的一指处。如果我们修习唯识观，将阿赖耶识也灭了，那么一切的杂染法也灭了，所以说是一缘灭，也可以这样解释。此二灭性为内所证，不应说言，若异不异，此后当有或当无等，是名一切戏论皆灭。此二灭性，这个此二灭呢，就是指这个分别灭跟一缘灭，虚妄分别的戏论呢，跟所一缘灭后所显的真如的实性呢，就是叫做此二灭性。为内所证，内就是指圣人的无分别智，真如是无分别智所证的境界，所以说是为内所证。不应说言，若异不异，此后当有或当无等，圣人证入了法无我的境界，是远离一切名言的离言自性，所以呢要用言说来讨论异与不异，或是呢死亡以后呢是有还是死亡以后是没有，这种常见跟断见呢都不是无分别智的境界，所以说不应说言，若异不异，此后当有或当无等，是名一切戏论皆灭。戏论是不符合诸法实相的，说这些异与不异或是常见断见死后有或无，这都不符合诸法实相，都是戏论，所以在无分别之中呢是没有这些戏论的，所以说是名一切戏论皆灭。若诸菩萨如是一切戏论皆灭，是以能证大圣大波涅槃。那么菩萨修唯识观呢，得到了无分别智，把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都灭尽了，所以是一切戏论皆灭，这个时候说菩萨已经能证大圣的大波涅槃。如是转依圣诸声闻独觉所得，故名大圣大波涅槃。如是转依就是指这个菩萨的大圣转依，这个菩萨的修行呢是灭杂染而不灭生死的。菩萨呢以慈悲的愿力在生死中流转度化有情，同时呢也在生死中呢学习佛法，亲近自己的阿赖耶识。 圣，声闻独觉所得。声闻独觉的修行呢，是断除烦恼障，证阿罗汉。那么先获得了这个有余一涅槃。那么他们得到有余一涅槃之后呢，他也可以度化有情，也可以不度有情。那么等到这一生果报结束的时候呢，就将心事完全的熄灭了。那么心事熄灭了，一指心事的种子呢，也失去了什么一指处，所以呢同时呢也就灭除了。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无余一涅槃，不在于生死中度生了。那么不在生死中度生呢，声闻独觉呢就不能够获得无上菩提。那么菩萨呢可以无止境的利益有情，并且获得呢无上菩提。所以说菩萨是圣声闻独觉所得。那个法华经里都讲，大家舍尊者听佛讲法华经以后就哭了。为什么呢？他已经断尽了烦恼，那么进入无余一涅槃以后呢，就不能成佛了，就不能成无上菩提。那我们众生虽然杂染呢，但是我们还有心。好，我们有心是在，就可以学习大圣的佛法呢，然后可以成佛。那么这个是法华经里有记载的事情。故名大圣大波涅槃，所以成菩萨道所证的涅槃呢，是大圣大波涅槃。此复云何？好，下面解释大圣大波涅槃。为此转移是善清净法界所显，有五种相不可思议。一，由自性故；二，由处故；三，由住故；四，由一性异性故；五，由成所作故。如觉者分事临本七十四卷九页，即由是不可思议，当知一切细论皆灭。为此转移是善清净法界所显。这个菩萨修行四寻思与四如实智的法门呢，就渐渐消灭了烦恼障跟所知障，是阿赖耶识获得转移。这个法界呢，就是诸法实相的真如。菩萨在初地呢，证悟真如，获得了无漏的无分别智，这个时候呢，真如开始显现。那么叫做清净法界所显，但是还没有圆满，所以菩萨继续在修道位努力的修行呢，消灭这个杂染种子，增胜这个清净种子，最后获得圆满的转移，成就无上菩提果，那么称为呢善清净法界所显。有五种相不可思议：一，由自性故；二，由处故；三，由住故；四，由一性异性故；五，由成所作故。如觉者分事临本七十四卷九页，请看我们发的讲义25第一项。大波涅槃不可思议。复次，此不可思议说明无二，有五种相应当了之。这个佛果是不可思议的，离心行处，所以呢不可思；离言说处，所以不可议论；远离二边，所以说是无二。这个无二的不可思议呢，可以由下列五种相而了之。那么是哪五种相呢？一，由自性故；二，由处故；三，由住故；四，由一性异性故；五，由成所作故。那么由自性等五种相呢，就能够了之。那么下面解释：云何由自性故不可思议？第一种是从佛果的自性说不可思议，为或即色或离色，如是不可思议；或即受想行识，或离受想行识，如是不可思议。这一段文呢，是从五蕴说明不可思议。在经上说呢，佛舍无常蕴，获得常蕴。所以说呢，为或即色或离色，如是不可思议。这个是从色蕴上说转移，即在此就是是的意思，离就是不是的意思。或即色， 佛果你不能说它是什么，还有这个无常有漏的色蕴，所以你不能说它是极色。或离色也不能说它是离色，为什么呢？因为佛所安住的国土是色法，或是菩萨受用的国土，还有这个佛的自身32相80种好，佛的无边的音声，佛的无见顶相，都是色蕴的种类，所以呢不能说是离色，因此呢是不可思议。这是从色蕴上面说，或即受想行识，或离受想行识，如是不可思议。这个是说明受想行识四蕴呢也是不可思议。先说受蕴，佛没有众生位有漏的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的舍受，佛没有这些受。但是呢，佛有离三界系缚的无漏的乐受，所以这个受蕴呢不可思议。那么众生呢有漏的想蕴，在种种相上安立假名，然后呢依名记忆发起种种言说。那么佛没有众生的这种有漏的想蕴，但是呢佛转得了无漏的想蕴，所以佛能够利用一切的名句闻声得到什么？得到辩说无碍，可以为众生呢宣说妙法，这个是想蕴不可思议。那么下面说行蕴，行蕴主要是讲私心所。好，众生能够造作种种的有漏的善恶行业，那么佛呢转有漏的行蕴呢成无漏的行蕴。好，佛不再造作有漏的行业，但是呢佛能够什么呢？随他的心意示现种种的身形，能够神通变异转识成经，佛又能够什么呢？说法引摄众生，佛还能呢广行六波罗蜜无漏的善法，所以是无漏行蕴，这是行蕴的不可思议。再讲世蕴，世蕴就是八世了。佛转有漏的阿赖耶识得到大圆净智，然后转有漏的摩罗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呢得妙观察智，转眼等前五世呢成所作智，所以呢世蕴不可思议。这以上呢是说明佛的五蕴的不可思议。或即地界，或离地界，如是不可思议。或即水界、火界、风界，或离水界、火界、风界，如是不可思议。这个是从地水火风四大说不可思议。这个四大皆是色蕴所设的，那么佛没有有漏的地水火风的四大，但是佛转得国土自身等不离无漏四大的色蕴，所以呢说不可思议。或即眼处，或离眼处，如是不可思议。或即耳鼻舌身意处，或离耳鼻舌身意处，如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是从内六处说不可思议。内六处的眼耳鼻舌身处呢是色法，意处呢是心法。这个佛身呢不是有漏的色心二法合成，所以不可说是即六处。但是佛的法身呢遍一切处，佛身清净无漏，也不能说离六处，所以呢说是不可思议。或有或非有，如是不可思议。佛的法身是离一切偏计所之相而显现的，什么显现的诸法真实的性相，它是有的，所以佛身是非无，而一切偏计所之相是没有的，所以它又是非有，非无非有的无二相，故不可思议。这么以上呢是由佛的身的自性说明不可思议。云何由处故不可思议啊？第二种是从处所说明不可思议。为或在欲界，或离欲界，如是不可思议。或在色界，无色界，或离色界，无色界，如是不可思议。这个是从三界处所 说明不可思议。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有系缚、有烦恼的杂染处。那么佛已经究竟清净了，没有了杂染，所以佛不能说是三界所系。但是呢，佛已变化身，示现八相成道，无止境的在三界中广度众生，所以也不能说佛什么远离三界，所以佛也不离三界，所以说是呢不可思议。或在人中，或离人中，或在天上，或离天上，如是不可思议。这个是从五趣说明不可思议。或在人中，或离人中，经上说佛是八相成道，在人间成佛，那这样说的话，佛就是在人间了，就不在天上了。或在天上，或离天上，可是呢，经上又说呢，有十地菩萨在四禅天，超过这个五净居地的大自在的住处修行成佛，那这样就说佛是在天上，不在人间了。那么又说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所以这样说呢，那佛又在人间，又在天上了，要遍一切处嘛。那又说佛的变化身在五趣中广度有情，那这样说呢，佛就是有时候在人间，有时候在天上了，所以说是什么不可思议。或在东方，或离东方，或在南西北方上下方为，或离南西北方上下方为，如是不可思议。这个是从十方世界的方位说明不可思议了。这个佛不能说是在东西南北上下哪一个方位，也不能说是离开了六方呢而有佛，所以说它不可思议。我们读经的话时常会说几方佛，或者是说在某方有某某佛，某方有某某佛，阿弥陀经里头讲六方有某某佛，可是这个方位都是假案例的。如果我们在娑婆世界不假案例这个方位的话，你怎么分别哪一方有什么佛？所以这个上从处所说呢，是不可思议，这方位都是假案例的。再看下面，云何由住故不可思议？这个是由佛心的安住说不可思议。为安住如是，如是色类乐住，如是不可思议。乐住就是指这个舍戒的四禁律，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色类呢，就是这个形状、相貌的意思。比如说初禅，初禅有初禅的形状跟相貌，它是什么形状相貌呢？初禅有寻、四、喜、乐、行、一净性的相貌。那么二禅的相貌呢，就有内等净、喜、乐、行、一净性。三禅的形状相貌呢，就是舍、念、正知、乐、行、一净性。那么四禅呢，它的相貌呢，就是舍清净、念清净，还有不苦不乐的舍受，还有心一净性。那么由这种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相貌呢，就可以分辨你现在是在哪一种禅定。所以不同的禅定呢，有不同的相貌。但是佛修行四禁律已经到了极自在了，所以佛没有这些四禅的相貌可得，所以说是不可思议。安住如是如是色类奢摩托住，如是不可思议。奢摩托呢，就是指能够摄心安住在所缘境，就是指。那么从欲界定的九心住，到未智定、色界定、无色界定，都是奢摩托。那么佛心安住在奢摩托上呢，它也没有相貌可得，所以不可思议。安住有心住，如是不可思议。安住无心住，如是不可思议。心的分位来分别有心位跟无心位。那么先说无心位，无心位呢有六位。第一个是无心的睡眠位，第二个是无心的闷觉位，第三个是无想定位，第四个是无想天位，第五个是灭尽定位，第六个是无余依涅盘界位。这六个是属于无心位。 那么除了这六位以外呢，其他是属于有心位。那么这里说佛呢，只能说是无心位中的灭尽定位，因为佛呢没有睡眠，佛也不会闷觉，所以前两个无心位呢就不包括在内。那么这个无想定位呢跟无想天位呢都是外道修习的，佛不会在无想天跟无想定位，所以也不包括在内。那么无余依涅槃界位呢是小圣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境界，佛也不在这个无余依涅槃界位，所以佛只是在灭尽定位。那么维摩诘经中讲说呢，佛是不起灭定而现出威仪。不起灭定呢，那么就是说他是让心安住在什么无心位，在灭尽定中是无心位。可是他现出威仪呢，就是说他的心是安住在什么有心诸位，所以能够不起灭定而现出威仪，所以说是什么不可思议。安住如是色类圣住，如是不可思议。安住如是色类天住梵住，如是不可思议。圣住呢，就是指这个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天住呢，就是指色界的四净律。梵住呢，就是指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佛常常安住在功德法中呢，来度化众生。那么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会源于非圣法中，可是呢他的心安住在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中。那么在三解脱门中呢，他多住于空解脱门，所以说他不可思议，所以说色类圣住不可思议。第二个，佛呢源于人天恶趣有情，可是呢他的心是安住在色界四净律中，在四净律中呢佛多住在第四净律，所以说是色类天住不可思议。第三个呢，佛源于非梵恨法，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在源于非梵恨法中的时候呢，佛的心安住在慈悲喜舍的四种梵恨中。那么在四种梵恨中呢，佛多住于悲无量心，所以在这一切法中，佛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佛的自体是安住在圣住天住梵住的，所以呢不可思议。云何一性一性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是由一切佛是一是异说明不可思议。为一切佛同安住于无漏界中，为是一性，为是异性，如是不可思议。为一切佛同安住于无漏界中，所有的佛都是以平等法界为依止，所以说呢安住同一无漏界中，为是一性，为是一性。那么这一切佛的体性是同一个体性呢，还是不同体性呢？如是不可思议。这个佛的体性啊，是一是异呢，不可思议。为什么说诸佛的体性不异呢？第一个呢，就是诸佛所依的平等法界没有差别，也不能说它是异，所以说它是不异。第二个呢，诸佛的功德平等，没有胜劣，所以不能说诸佛相异，所以说他不异。我们读经上会说，这部经上说某某佛是什么佛中之王，对，或者说这个佛是最尊贵最殊胜，某某佛是最尊贵最殊胜，胜于其他佛，这个都是为了勉励众生做方便说，因为你跟这部经有缘，你跟这个佛有缘，所以就方便说要称赞这个佛最殊胜，是佛中之王，这样子呢你才会想要去亲近那个佛，所以会有做方便说。其实呢佛呢是功德平等，没有胜劣的。那么又为什么又要说佛的体性不一呢？第一个，因为在没有成佛前，这个菩萨的种性不同，然后呢菩萨的根性的力顿不同，成佛之前呢成佛的时间前后又有不同，所以你不能说是一。第二个呢，每个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所修的家行不同，有人修中观，有人修唯识，所以他的菩提资粮呢积聚也不同，所以也不能说只有一佛。那么第三个呢， 成佛以后呢，佛呢是以三圣法来度化有情，所以有的有情呢是修什么？修菩萨圣而成佛。那如果说只有一个佛的话呢，那么佛就不应该教导成佛法门了，因为什么？已经有佛了嘛，他要教导成佛法门，只有一个佛，不会再有佛了，为什么要教导成佛法门呢？所以呢，代表说是不只是一个佛，所以说他体性不一。但是呢，诸佛皆说成佛法门，所以知道诸佛非一。第四个呢，如果说只有一佛，那这个佛呢就是本初佛，因为第一尊佛嘛，他只有一佛。但是诸佛呢都是从其他的佛闻法发心，然后修菩萨行成佛的，所以诸佛都是以前面的佛为增上缘，等到成佛之后呢，诸佛又为未来的佛呢为增上缘好说法。那么佛佛相传呢，没有始也没有终，所以并没有本初佛，所以诸佛非一。我们读这个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里头有一个偈颂，就是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最初成就菩提者就是有本初佛，第一个成就菩提的人。那么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他说十方所有世间灯，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呢，最初成就菩提者，这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呢，他们一开始成就成佛的时候呢，我立刻，我尽一切皆劝请，我立刻来劝请佛呢转于无上妙法轮，请他呢在世间转法轮来度化众生。所以每一佛一成就菩提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劝请他，一个先劝请他转法轮。所以这个呢不是说有第一尊佛的意思，而是说每一尊佛他一成就菩提的时候，我们立刻劝请他的意思。所以没有什么，没有本初佛，也没有第一尊佛。那么现在我们看那个外面有讲说某某人是本初佛再来，外面有人，你查一下 Google 一下，打个本初佛就会出现某某法王本初佛再来，本初佛转世，这个就是附佛的外道，然后不了解佛法，所以他说他是本初佛转世再来，这个不是正信的佛教徒，这个绝对不是真经佛教徒。由此非一性非异性，故不可思议。云何成所作故，不可思议。为如是如是如来同界同智势力勇猛住无漏界，依此转依能作有情一切义力，不可思议。为如是如是如来，譬如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诸佛，这些如来同界，就是指这个诸佛如来呢是以平等法界为依止，所以呢他的自性是平等的，所以说是同界。同智势力勇猛，同智就是诸佛的智慧是平等的，势力就是他们的势力是平等的，势力呢就是断取众生烦恼的大势力，诸佛平等。勇猛呢就是说诸佛呢他度生的大愿，他的精进威德的勇猛都是平等的。住无漏界，诸佛安住在同一个无漏界中呢教化有情，依此转依能作有情一切义力。那么诸佛就好像呢在菩萨的时候呢，就好像各种的河流，成佛了以后呢就聚集成一个大的海水，河流聚集成大的海水，那么这个大海水里头呢一切鱼虾呢都共同受用这个海水，所以诸佛教化一切有情的事业呢彼此是无二的。那么有情呢受到一佛的教化呢如同受到一切佛的教化，那么从这里说呢它是不可思议的。此复二因缘故，当知不可思议。那么还有两种因缘呢，无上菩提不可思议。为离言说义故，即过语言道故，不可思议。这个佛的智慧啊，圆满证得平等法界， 唯佛与佛乃能通达，这个不是世间的分别寻思所能推度的境界。这个言说跟语言都是寻思分别的境界，所以佛的智慧是离言说所全表的意境，也是超过语言所表达的道理，所以呢不可思议。又出世间故，无有世间能为譬喻，是故不可思议。佛的法身是最究竟的清净法，远离了一切杂染障碍，是出离世间。而世间呢，无有一法能够跟它相比的，所以无有世间法能够用来譬喻它。那么有时候经论里头会以虚空啊等等的来譬喻，这个就是呢，在经论中呢，使我们的虚妄分别心能够从某一个观点体会清净的法界。如果不用这些譬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体会佛的境界，所以他用这些例子呢来譬喻呢，让我们能够体会清净的法界。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子呢，也不能够真实的表达清净的法界，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大波涅槃不可思议讲解完毕了。我们回到课本的46页第二行，即由如是不可思议，当知一切细论皆灭。从以上所说的五种相跟两种因缘的不可思议呢，可以比之佛的大波涅槃是绝诸细论的。那么毗荀记这边讲解完毕，看下面的论文。于宪法中甚真实义所行处置及清净故，普能获得一切自在。净胜力呢分成三科，第一科呢正大涅槃已经讲解完毕，那么现在是第二科获诸自在。获诸自在呢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标，标是佛获得一切自在。于宪法中甚真实义所行处置，于宪法中是说佛现在已经成就了这种智慧。什么智慧呢？甚真实义所行处置。这个真实义呢就是真如，它是所行处，而能行的呢就是智慧。佛的智慧呢以真实义为所行处，没有任何的虚妄，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称为甚。那么这种智慧非常殊胜，叫做甚真实义所行处置。即清净故，其实八地菩萨呢住在无家行无功用的无相住，已经悟入了上品一切法的第一义智，超过了七地菩萨的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的杂清净住，得到了纯清净住，所以称为即清净住。那么到了佛的时候呢，才得到最圆满的最极清净，所以解释这个极清净故，八地菩萨就有了极清净。二种决定转，那么佛获得四种自在，称为一切自在。这一切自在的一切呢，是形容很多的意思，而不是形容什么全部所有的意思。如果说全部所有呢，那就是神教，不是佛教。那么就有人疑惑，这个诸佛的神通呢，一切自在，又发愿度化一切有情，那么为什么还有无数的有情没有见佛闻法不能得度呢？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有的时候在佛教界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讲说啊，某一法它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会有这样子的讲法，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如果是这样讲就要注意了，如果到佛他都有限制，都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之外还有一法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么这一法就比佛还要究竟，是不是就比佛还要究竟，那么佛教就被推翻了。所以当有人跟你讲说有一法你去做这个什么事情都能解决，这个人不是佛教徒，这个人是外道，附佛外道。所以我们学了佛法以后呢，我们要什么讲话要注意，不要随便乱讲话。好心可以，但是不要随便乱讲话，你讲 哎，听你不是佛教徒，你怎么这么讲？那比佛还厉害，这个东西比佛还厉害，佛都有不能解决的，这个什么都能解决，对不对？所以要注意自己讲话。好，我们看这个讲义25的第二项，佛的不自在，这个是从色大圣论引来的颂。颂曰：有情界周遍，聚障而缺因，二种决定转，诸佛无自在。有情界周遍，就是佛要度化的有情呢，是有各式各样的周遍在一切的有情界，佛都是要度化的。可是为什么呢？还有无数的有情未见佛闻法呢？聚障而缺因。有的友情呢，现在正有障碍现行，这个障碍呢，聚障呢，就有三种障：烦恼障、业障跟意熟障。第一个烦恼障，就是这个友情正有猛力常识的贪嗔痴的烦恼现行，所以呢他不能得度，佛没有办法度化他，因为烦恼正在现行。第二个业障，就是这个友情造作了极重的无间业，感到三恶道的报，或者是友情呢升到了长寿天，那么都因为业障呢不能得度。第三个意熟障，就是友情现身得到报障，得到报障以后呢不能够闻法受教，所以呢不能够度脱，一定要等到障碍过去了以后才能得度，所以这是聚障。缺因，那么友情缺乏见佛闻法的因缘，或者是说没有无漏的种性，那么佛也不能度脱，所以缺因是缺无漏种性，你没有这种种性，那佛也没有办法度化你。二种决定转，两种决定，第一种决定呢是做重业决定，有情由于过去多生呢的串习力的原因呢，那么现在这一生得到了果报体以后呢，受到过去生串习力的影响，所以他这一生呢一定要造作重大的恶业，而障碍他得度。好，虽然是佛也不能令他什么不做这种重大的罪业，这种是决定不能得度。譬如说提婆达多他要害佛，最后呢因为这个因缘呢陷入地狱，那佛不能说运用什么他的力量让提婆达多不害佛。好，他这个过去生的熏习，这一生他虽然跟佛出家了，但是呢他这个重大的罪业就是要发生，他就是要害佛，好，然后呢堕入地狱，那佛也没办法，即使出家跟佛学习佛法，他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第二种决定呢，就是受意熟决定，就有情过去生做了决定感得意熟报的业力，今生必定受果报，即使见佛闻法也不能得度。比如说佛世的释迦种姓释迦族，他们过去久远世的时候呢，曾经捕这个池塘的鱼来吃，那么今生业报成熟了，就被琉璃大王所杀，虽然是佛呢也不能够阻止琉璃大王去什么杀他们，所以呢不能解脱。我们这个你们在念经的时候，从来都有一个灭定业真言，定业能灭，定业能灭就不叫定业，是不是？它能灭定业，就代表这个真言是超越了佛了。佛不能够灭定业，这个真言，佛说的真言能够灭定业，这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这个是什么？后期佛教摄受了外道的真言派。他们认为有的言语是什么是假的，有的是什么无始以来这个言语就存在的，它是属于真言，它有决定性的力量，这个东西是决定，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佛法摄受了他们以后呢，就什么引入，为了引他们呢，就把真言加入了我们的什么讲法当中。所以摄受外道而有这些真言，但是呢我们前面讲过，念这些咒这些真言真正的目的要你了解什么，这些咒本身是无自性的，这个是佛教的目的。 所以灭定业真言，你念念念到最后，你知道啊、哦，原来定业真言不决定，哎，你开悟了。啊，你还说哎，灭定真言，我念了以后，我就可以把定业灭了，那你不是佛教徒，那你不是佛教徒，你的思想有错误。所以要注意，虽然是佛经，你们有时候看，哎，你要了解中间有很多的事情的。诸佛无自在啊。佛只能为有情做真上缘，佛不能够为有情做清音缘，所以佛只能什么？只能在真上有情上得到自在，只能为有情说法，让有情跟随佛法学习而什么得到自在。佛不能破坏因果，佛不能绝对不能做有情的清音缘自在。因为如果佛能为有情做清音缘，那么佛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主宰。佛就是什么？我们要破的那个我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道理要搞清楚。你看，你如果看我这个讲义，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智道法师讲，下面要讲佛的十种自在啊，在上面先讲个佛的不自在啊。然后下面讲了第四个讲能变神通自在，后面第五个加个神通无能。这我是干嘛？就是要提醒各位，因果法、缘起法是一切佛法的根本。OK， 不是在搞神通搞自在。要了解佛法是在学什么。好，我们看下面的批评记。若诸菩萨已入第八纯清净住，于无生法证得菩萨第一最胜极清净忍，其此是如是智名极清净。若诸菩萨已入第八纯清净住，菩萨从凡夫位发心修行，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的凡位的修学四寻思与四如是智，然后呢见道进入了圣位。初地、即喜地，然后他又继续的到修道位里头努力的修学四如是智，那逐渐的调伏跟断除了这个烦恼与障碍，从初地、二地、三地渐渐进步到第八地的纯清净住，于无生法证得菩萨第一最胜极清净忍。这个是解释纯清净住，于无生法真如理呢本来是无生无灭的，所以是无生法。那么菩萨悟入第八地呢，证得的智慧呢能够无功用的无加行的通达诸法平等真如。那么这种智慧呢使菩萨的心能够任运自在的远离烦恼的动乱。所以说证得菩萨第一最胜极清净忍。也就是我们讲的无生法忍。第八地菩萨，那么第一最胜是相对于前面七地菩萨而说的，那他对第九地菩萨就差一点了，对不对？第八地菩萨呢，守得此无功用无相智，所以特别在第八地说明这个无生法忍。其此是如实智名极清净，其此就是到此第八地是如实智可以无功用无相行。所以称为极清净。由如实智始从圣解行住，乃至有加行有功用无相住，未极清净，精简比故名极清净，如注品说临本48卷16页。由如实智始从圣解行住，由前面我们图38知道呢，菩萨最初得到四如是智呢，是从凡位的圣解行住中的第十回向的四加行位里面的忍位跟四第一位，所以说呢始从圣解行住，乃至有加行有功用无相住，未及清净。这个有加行有功用无相住呢是第七地菩萨。第七地菩萨呢这个菩萨呢从初地开始呢得到圣位的是如是智，但是从初地到六地菩萨心里还有维系的取向现行，一直到了第七地的菩萨呢才能够灭除这个维系的取向，成就了 纯无相观。虽然这个第七地的菩萨呢能够做纯无相观，但是呢他必须要做这个纯无相观的时候呢要动心起念，要有家行有功用才能够做这个纯无相观。所以说他的无相住什么未及清净，因为还要有家行有功用。精简比故名清净即清净。那么现在说的第八地菩萨呢他也是无相行。但是呢任运自然，无家行无功用，不需起心动念家行功用，所以呢简别于第七地的无相观，第八地的四如是智称为极清净。第七地呢还未极清净，第八地才是极清净。从事以后得十自在，是名获得一切自在。请看我们讲义25的第三项十自在。如是蒙佛觉悟劝导，引发无量分身妙智，得十自在，如今广说，应知其相。这个第八地的菩萨呢，虽然成就了无相住，但是呢，第八地的菩萨对于无相极境的境界呢，非常的爱要。他愿意呢，长时间相续不断的安住在这个极境解脱的境界当中。那么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如果菩萨一直安住在这个极境当中呢，他就不能够度化有情。那么如果菩萨不去度化有情，那就形成了障碍，因为有了这个障碍呢，菩萨就不能成佛。所以呢，十方诸佛为了去除第八地菩萨的障碍呢，就现身为八地菩萨说法，劝导八地菩萨他要呢慈悲哀悯一切有情，并且要学习一切种智度化有情。那么八地菩萨听佛说法以后呢，他就得到了觉悟。这个时候八地菩萨呢，从甚深的禅定中呢，就引发了无量分身妙智，化身无量呢，到十方无量的世界度化众生。同时呢，他得到十种自在，在这个华严经十定品中呢，广说此事。这个以下呢解释这十种自在呢，我这边的解释呢是依止师父在2001年讲解瑜伽师地论时候呢所讲的分类。那么披行记中呢含清净的分类呢就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摄大乘论中呢的十种自在的分类呢又不太一样。那么十地经论呢它的解说又有些不同。但是呢大同小异。所以这里呢是依据师父的讲解而分类。一命自在，得自在故，随所欲住，如意能住。命就是指寿命。有情寿命的长短呢受到业力的影响。那么第八地菩萨他化身度化有情的时候呢，他的化身的寿命是随顺八地菩萨心中的欲要而决定的。能够如菩萨的心意要住世多久就可以住世多久，这个称为命自在。在涅槃经里头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快要灭度之前，佛有三次暗示阿难说佛陀能够活过一劫，或者是活满一劫，就是说可以活满一劫还可以活超过一劫。那如果受到了众生的请求的话呢，佛可以活到这一劫结束。那么佛跟阿难讲了三次呢，那么三次呢阿难都受到魔王的迷惑，失去了正念，阿难是出国失去了正念呢就没有请佛住世。那么三次以后呢，这个魔王呢就赶快到佛前面就请佛入灭。那么魔王跟请佛入灭的佛就决定三个月以后呢就入涅槃。那么佛跟阿难说他三个月以后要入涅槃呢，阿难知道以后呢就又有三次就请佛住世，但是佛拒绝了，佛拒绝因为呢最适当的请佛住世的时机呢已经过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众生的因缘不足了。那其实如果实际上呢严格说呢，佛有15次在不同的地方暗示阿难，但是阿难都没有回答，都没有回答。那么佛在灭度的时候呢， 就有天上的花飘落，还有天月跟天香，天人来礼敬佛。但是佛说了一段话，佛说如果比丘尼就是出家众，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众，能够安住于法，如法生活，如法而行，这样才是向佛表达最高的礼敬，这样才是最佛表达最高的礼敬。要安住于法，如法生活，如法而行。所以我们讲礼敬诸佛，礼敬诸佛不是你每天拜多少佛多少拜，每天要拜1000拜300拜要念多少佛，这个不是真正的礼敬诸佛，是要安住于法，如法生活，如法而行，这个才是最高的礼敬诸佛。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礼拜诸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身体健康。这样子的话，那个对于佛的尊敬心就更差了。这个是命自在，二心自在，随乐安住静虑，解脱等诸心住，如意能住。心住就是心安住在定地的功德中，称为心住。四静虑、八解脱、三三昧等都是心住，都是心的功德，都是心在定地的功德。那么第八地菩萨成就的智慧中呢，有无量的三昧，所以他能够随顺心中的欲要，自在的安住在这些定地功德中。那么这个是心自在。那么色大乘论世亲菩萨解释心自在呢，是说菩萨在生死中度化有情，不会被这个尘世间的境界呢所染污，称为心自在，所以解释也不一样。三财自在，若占思维一切十等诸资身具，细皆承办。菩萨在世间度化有情的时候呢，当他需要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等众多的资身具呢，都能随顺他的心意，能够自在的得到，不会有所匮乏。在经论中呢，有佛跟有500比丘三个月食用马吃的麦子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佛示现他前世，佛前世做婆罗门的时候，那么他做婆罗门的时候呢，他就嫉妒当时的国王呢供斋啊，供这个佛跟僧的斋，没有请这个婆罗门啊，所以呢这个婆罗门呢就嫉妒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些僧众啊，还有这个佛因食马麦不应该受供啊，因为嫉妒心他就讲了这句话。然后他跟他弟子讲这些话呢，他的弟子说哎，对对对，是这样子。那么因为这样子为因呢，所以佛呢后来就下地狱，跟他的弟子呢就下地狱，很多事的在地狱中受苦。那么直到现在成佛了，佛还要示现呢跟他的弟子呢500比丘呢受三个月食马麦的果报。那么财自在呢又称为物自在或众聚自在。所以呢你说哎，佛还有不自在的时候，所以他要示现他什么以前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得的果报，现在要示现给我们看。我有一个同学最近来看我，他是住在戒律道场，持戒非常严谨。那么他问我说，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到外面来学习佛法，离开戒律道场，就放弃这个戒法，那问我的意见。那我说我不同意，那你应该好好的在那个道场里头持戒精研，然后呢找时间呢学习佛法，这个戒是佛法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戒律对我们来讲呢，就好像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它能够保护我们啊。比丘戒能够保护比丘，比丘尼戒保护比丘尼，那么居士的五戒能够保护居士，能够保护你，让你不会受到什么好的不好的侵犯。我们从此平常不照顾我们免疫系统，生病的时候我们痛苦都会后悔，对不对？你破戒以后你会后悔的，所以戒律很重要。 这个是第三个财自在。那么第四个业自在，一切世间工业民畜如其所欲悉能现行。这个菩萨在世间度化有情的时候呢，世间一切的工巧业等知识跟技术呢，他都能够随心所欲的实行，是这样解释。那么《摄大乘论》的解释呢，是说菩萨的妙善身与意三业呢，都能随欲现行，没有困难，也能够自在的教导他人修学，所以解释有一点不一样。第五个身自在，普于一切能感身业，及于一切受身处所，皆随所欲自在往生。有情呢是由业力决定啊，往六道中受生。那么菩萨对于一切能感生的业力呢，已经得到自在，所以能于五趣受身处所呢随意往生。经中曾说，释迦牟尼佛呢曾经身为鹿王，他也曾经做过国王，成为大臣、长者等等不同的身份来度化有情，所以他能够决定他要往哪里受身。六如意自在，随所爱要一切神通所作事业皆能起作。一切神通呢，就是指神境通、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五种神通。菩萨由于修净律圆满呢，所以由禅定引发神通。那么这个神通呢，随顺菩萨心中的爱要，这五种神通呢所能成就的事呢，都能够升起作用，能够成就。那么这个是如意自在。那么漏尽通呢，需要有般若的智慧，所以不包括在这个如意自在这一项所摄取，而在下面摄取。七愿自在，一切妙愿随其所欲皆得称遂。佛菩萨皆因为在因位修行的时候呢，自己所发的愿，菩萨都精进努力，不懈怠不放弃。这些愿呢，他发了，他一定要达成这个愿才结束，不发虚愿。那么又对于有情有毅力的事情呢，他都能勤劳而做，满足有情的愿望。有情有愿望，如果是好的，是对的，那么他都尽量去满足有情的愿望。那么他能满足这些正愿，所以呢，现在呢，能够随其所愿都满意成就，成为愿自在。第八个是性解自在，随于事物发起圣解，如所欲为，皆成无意。随顺菩萨自心的观想的圣解力，一切事物所缘的境界呢，可以转变，而不会有错误。譬如他能自在的变石头成黄金，变大火转为水，他都能够以他的圣解力使他转变。九智自在，随所欲知所知境界皆如是知。对于一切所知的境界，菩萨心中想要知道其中的道理，他都可以如实的了知，没有障碍。这个就跟般若的智慧有关了。十法自在，普于一切名句闻声，得随所欲，于一切法正安立中皆得善巧。这个是说菩萨利用厚德智慧有情说法，菩萨能够随心所欲的使用各种的语言文字，善巧安立种种教法，随机宣说，使有情呢闻法开悟，契入正理，然后呢能够得度生死轮回。那么这个智自在跟法自在呢，都是由于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圆满，圆证了法性，断除了诸障以后呢，才能够自在无碍。那么第八地菩萨得到十种自在呢，故名获得一切自在，到佛地才圆满。这个讲义呢，就这一段十自在讲完。那我们回到这个课本。今于此中且说少分，如闻可知。下面论文里头呢，就会举说几种自在。那么下面论文中说的这几种自在呢，都包括在我们刚刚讲的十自在中。下面论文里头没有完全说明十种自在，但是所说的几种自在都包括在我们刚刚讲解的十自在中了，所以说是少分。那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就可以了解了。那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好吗？看这样子的进度的话，可能二月底课就可以讲完，顶多就是三月的第一堂课，一定是可以讲完。就说大家再两次上课，或者三次上课，就可以把整个真实一品讲完，讲解完毕。那么讲解完毕以后，各位呢？ 听经是这样子，我们讲课讲经呢会有功德，各位听经也有功德。有了功德以后不要急，不是说我今天学了这个东西，学完了以后我明天赶快再去学另外一个东西，你这样子的话呢效用不大。就是你听完了整个这个经，听完了以后呢，你有个功德，你要什么呢？好好的保任这个功德。一个呢就是你再重复的在听，第二个呢就是你把听经的这种感觉，听经以后你快乐，有一个法喜，把那个法喜要保持住，把法喜要保持住，你就不要急着去赶快又去开始另外一个课。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学习一个知识，累积知识，所以要深入的了解，就是要重复的听。我们刚刚讲要一遍一遍重复不断的听，你才能够深入。你不重复，不重复你就是浅浅的，不能深入。好，我们讲这个真实一品这个课呢，实在来讲呢就是非常重的一个课，中间讲解的东西非常多，非常重。那么从头到尾把它能够顺利讲，如果能顺利讲完的话呢，也是佛菩萨慈悲，师父慈悲。所以希望各位呢能够讲完以后呢，各位能够好好的再去复习一下，复习一下。那么过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们已经安排了活动呢，那么你就随着你们的安排活动去好好的享受。那么如果没有安排活动的话呢，有多余的时间呢，那么就再重复的思维一下法义，就反正多重复总是好的。以后能不能再听到佛法呢？还不见得。这样子。那么我心中是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是要看，因为要如果以后要再讲课的话，还要再准备教材啊这些，要讲什么也是要想一想。就是希望各位呢，就是多复习。今天讲这个阿难请佛讲法啊，请佛注释三次，这个三很重要，三顾茅庐也是三嘛，对吧？三很重要。你请佛注释一次，佛不见得注释；请两次，不见得注释；请三次，佛就要决定要不要注释。所以三很重要。好吧，有没有问题？今天讲的应该是比较简单了，就没有那么理论性。 法师阿弥陀，上一次的课有讲到那个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这个是指这个图一的这个静的这个部分吗？能取跟所使心的部分吗？就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当时行动的那个它是建立在哪些条件跟层面上？ 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什么是有？ 依他起啊。 依他起是有，还有呢？缘成实 是有。 所以你要知道有依他起，有缘成实，无而知无，什么是无？遍计所知无，所以你要知道遍计所知无。什么是有？理言自性是有。什么是无？假说自性是无。 那这样就是会通那个不二之意的。 后面会通，这个后面会讲到，这个讲义二十六还没给各位，讲义二十六的时候就要会通。会通般若经义，就是你看到般若经里头讲的他怎么讲，你就要知道他是在讲的是什么意思，里头就会讲有而知有，无而知无。 也跟第一份讲义那个窥基大师总要里面 一样，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就是讲了从头到尾真实一品就在讲这个东西，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所以先背口诀真言，有而知有，无而知无，然后再背什么是有，什么是无，依他起是有，缘成实是有，所以有而知有， 啊，什么是无？偏己所执是无，所以无而是无。什么是有？语言自性是有，所以有而知有。什么是无？假说自性是无，所以无而知无。真实一品的那个所知藏所行真实，就在讲这一个。 好，感谢法师。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三月的话会把这个真实一品讲完之后，我们还要请法师看来吧，哪时候再帮我们开课。 嗯，我有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会把资料 课程由法师自己决定看要上什么。 好，我会想想。谢谢阿弥陀佛。好，今天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了。